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蔡能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设置图像的前后遮挡。我们人的肉眼所观察到的世界是 3D 的世界，有远近大小之分。一个物件 A 被另一个物件 B 遮挡，物件 A 就会看不到。而在 2D 的世界里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平面的，没有实际的高度区分。就算做成了斜45度角，那也只是一种视觉呈现，并没有在计算机内形成高度差。在一般的游戏引擎中，或者像 Pygame 这样的游戏库中，基本都是先绘制的图案先出来，后绘制的图案后出来，而后绘制的图案一定会遮挡前面绘制的图案。因为 2D 就是一个平面，从逻辑上讲，按照先后顺序绘制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做的游戏是斜45度角的游戏，类似梦幻西游视角的，那么人物和建筑物之间就存在遮挡的问题。如果处理不谨慎，就会出现人物浮在建筑物上，或者建筑物把人挡住了。所以在一些 2D 引擎中会有一个 Z 值的概念， Z 值就是在 XY 的基本 2D 位置上加一个高度的概念，这个高度是一个伪概念，它模仿 3D 的 Z 值，只是用作遮挡用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使用 Pygame 来编写游戏的话，这里面并没有 Z 值的概念，所以我们需要想一些办法来解决遮挡的问题。首先，我们从共享资源中抽取一段围墙的图片来进行摆放。我抽取的围墙有两幅图，都是往右上角延伸的。现在我们需要将这两段围墙连接起来。如果我们像以前的做法，一个图片一个 Bilit 的话，那是不行的，因为这样需要相当大的代码量，所以我们采取将围墙的代码放入一个 List 中的做法。具体的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，我这里只给你讲解操作的过程。首先我们要定义图片和载入图片，然后我们需要写一个循环，将围墙放入一个 list 中。我们想要这两段围墙每隔一个放置不同的样式，那就需要做一些判断。我们将数字除以2，如果能除尽就摆放其中一个，否则就摆放另一个，这样我们就将围墙的对象分割并且放到了 list 里面。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代码中使用这个 list 来将围墙拼接出来。在拼接之前，我们还需要定义一系列的变量。现在我们已知这个图片的宽度是62，长度是195，所以我们需要增加的步长就是每次拼接加宽度62。而围墙1和围墙2在拼接的过程中是要往右上角倾斜的，经过测量，倾斜的高度是30，所以每增加一个围墙就要往 Y 轴减去30的高度。现在我们要定义初始化的 X 和 Y 的起始位置，并且要定义增加步长的 X 值和 Y 值。我们要将这一系列变量放在循环中，因为每循环贴图一次就需要重新初始化和计算步长，这样看上去就像一系列的墙一直贴在游戏中一样。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下这一段的代码。这段代码的意思其实就是便利 wall 这个 list 取出下标并且复制给 W 变量，每个 W 变量都是一个 surface 对象，这个对象通过 screen.bilit 来贴上去，贴上去的位置就是初始 x 和初始 y。 之后初始 x 和初始 y 的位置又变化了，那每次增加步长 X 和减去步长 Y 就进行第二次的贴图，然后继续循环贴，这样我们的围墙就可以连贯起来了。你可以点击文稿对比你自己制作的来看一下贴上去的效果。可以看到每隔一段贴一幅图，每隔一段贴一幅图，这样一整段的围墙就贴完了。一共有10幅图片，每一幅图片的 Y 值都向上减去30。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贴这种连贯图片的技巧。首先将内容放入列表或数组中，为了编程方便，将需要连续贴图的内容放入列表或者数组，就能减少编程工作量。其次计算好贴图的点，能让我们在连续贴图的过程中只要控制位置变量就可以完成工作。如果我们编写的是地图编辑器，一般来讲地图编辑器生成的脚本代码，除非写得非常智能，就是一连串的贴图代码，会有许许多多的 bilit 操作，并不会将相同的元素加入循环或者列表，那是因为脚本代码是电脑生成的，没有更多的优化代码。接下来我们要将一个人物放上去，这个人物只是摆设，我们只是为了测试图像的遮挡情况。然后我们在循环的围墙贴图的代码之后放入人物，我们将人物故意放在围墙的某一个位置，效果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。这样看来人物就站在围墙上面了，看起来他似乎有飞檐走壁的功夫，然而事实上他应该被围墙几乎挡住。但是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，虽然我们可以把 bilit 的代码放在显示围墙的 bilit 代码之下，让围墙遮挡住人物，但是当游戏在进行的时候，人物要往下走，这时候就需要显示在围墙之外。我们不可能在游戏运行的时候改变代码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，所以我们还需要改变代码。事实上在正式的游戏开发中，我们需要将人物的控制、 NPC 的控制等放在不同的线程去做，而地图则是直接载入地图数据文件。在地图的数据文件中会告诉你 哪些坐标是有物件遮挡的，不能走，哪些坐标有哪些物件，你需要走过去的时候被遮挡。但是为了你能看得更明白，我们将地图和人物的代码都放在游戏的大循环中去做。我们使用代码来模拟 Z 值的作用，虽然在代码中没有体现 Z 值，但是通过代码你可以理解 Z 值的意义。首先我们来定一个函数，这个函数将比利特代码抽取出来，然后判断传入的参数是不是 list 类型，如果是的话就连续贴图，否则就贴一张图。我们利用 Python 的 isInstance 函数来判断传入的 data 是不是 list 类型，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便利 data， 然后将 data 中的内容进行连续贴图，这是为了模拟贴人物和贴围墙。如果判断不是 list 类型的话，则直接贴上 data。然后我们需要改变在游戏循环内的绘制图片代码，我们需要用 BeliteSequences 函数来替代这段代码，然后我们在内部做一个判断，判断人物是不是和围墙的位置重叠了，如果是的话就贴上人物和围墙。在文稿这个位置的这一段代码中，我们看到我们使用了 BeliteSequences 这个函数替代了原本的 Surface.Belite 代码。在这段代码中我们需要判断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是围墙的外值，如果人物走到了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就将人物和围墙对象放入到 Belite Sequences 中进行绘制，效果就是人物被遮挡到了围墙外面。这段代码起作用的地方是在 PLR W 这部分，我告诉 Pygame 要先绘制 PLR 然后再绘制 W，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位置，就是先绘制 W 再绘制 PLR。 这一部分是示例代码，正式编写游戏的时候其实是不太会这么写的，这是为了展示我们如何方便的切换绘图位置。其中 PLR 和 W 的 list 部分事实上就是解释 Z 值所做的工作，如果 PLR 的 Z 值高于 W， 那么就先绘制 PLR， 否则就先绘制 W。 当然在正式编写类似的游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多线程，这些我们将在后续的内容中进行讲解。一般的做法是我们会在多线程中绘制人物，然后载入地图，我们会在人物走动的过程中判断地图上的物件，然后进行 Z 值的调整。或许 Z 值最高的是物件本身，比如围墙和建筑物的 Z 值是100，而人物的 Z 值一直保持在20，所以每次走到围墙和建筑物这里，总是先绘制人物，再绘制建筑物，这样就起到了遮挡的效果。这一集内容就差不多了，我来总结一下，我们其实就讲了一个内容，在做遮挡的时候要考虑到绘制顺序，先绘制的一定会被后绘制的遮挡。如果做的比较成熟的话，利用 Python 我们需要外面包裹一层字典，每个物件载入的时候都告知其 Z 值，然后在绘制的时候判断 Z 值，安排绘制顺序。现在给你留一个小问题，如果在绘制的过程中两个人物的 Z 值相同的话，人物碰到一起会出现什么结果呢？欢迎留言中说出你的看法，我在下节的